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冬天一到尽头，真是好的消息，温暖的春风就要吹进大地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新气象，小鸟呀快乐把歌唱，春花呀开放多芬芳，快来穿起那个新衣裳，快来那个拍手掌，男女老少那个乐淘淘，一起那个笑哈哈，春天带来那个新希望，快把烦恼全忘掉，趁着那个春光要努力，美好前程等着你。 呀恭喜，发呀发大财，好运当头，坏运难不离开。恭喜呀大家，黄金装满袋，眉开眼笑，对你们都开怀。 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咚锵。 身份他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 谁说是春眠不觉晓？